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

界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，无需自信呀。 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，轻轻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，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，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，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，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